祝生意平等，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。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， 那里有更美风景，人民都可以，人民都可以得胜。 myradio.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。 各位网友、各位听众、各位观众、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，大家好，我是毓民。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，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，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，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，成日喺条街度啦。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，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。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，为毓民踩场打气，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，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，为毓民踩场打气，多谢你。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选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翻嚟第二節啦，嚇兩位小朋友咧，好似都係有少少怕醜嚇，不過唔怕，不過好快好安慰啫嚇。魔王咧，我睇你個樣咧，係咪白燕仔嚟噶？細個陣時 都係噶。 我就話咧，嗱，你又比較特別喎。其實你入咗議官民唔係好耐時間， 冇啦 嚇，唔係好耐。咁你之前係咩㗎？即係對於社會啊、時事啊、政治啊，有咩睇法？ 好撲卡怕咯，即係。好多個唔同嘅立場我都試過， 你都試過啊？咁咪好嘢喎！ 即係我細個咁，梗係冇立場啦，小朋友。 嗯， 去到唔知道中學嘅時候喺度睇嗰啲咁嘅歷史書， 嗯哼， 嗰啲中國近代史啊，所謂，其實我而家已經唔認同中國呢個概念嘅。咁中國近代史咁睇又覺得，哇！咩中國人好慘啊，咩俾西洋人蝦啊，又咩啊？孫中山啊，武料，跟住整啲中華民國啊，國家分裂又俾日本人打啊咁樣。 你讀緊嗰啲係中國歷史啊，近代史啊？ 近代史 係學校嘅課本教科書， 係出面睇。 我出面嗰啲， 我都唔記得點解我出面無啦啦攞嚟睇，我都唔記得點解。 喺邊度出㗎？係咪中國嗱讀共產黨出㗎？ 好似睇個共產黨同埋國民黨寫嘅，我都睇過。 係啊，其實一樣啫嘛。我而家越嚟越發覺共產黨同國民黨基本上就係冇乜大分。 是啊，然後我覺得哇，共產黨話統一全中國喎， 好威啊！ 又係咯，又咩打贏日本喎，好威喎咁樣。後屘發覺佢打乜鬼啊？呢個講唔講粗口？ 其實 講唔講粗口嘅？ 唔得，你有咩好講啫？你 冇，真係在語詞慣咗。咁佢又打，我覺得哇，好型喎咁樣。跟住又咩啊？嗰啲。活动嗰啲运动啊，毛泽东啊搞到好劲喎，跟住又听到咩啊？咩中国用咗30年，咩追咗几多嘢？因为后尾先读得越多嗰啲，即系经济啊，即系嗰啲我冇啦，即系我系嗰种中意睇唔同书嗰种人。 好奇啦， 我发觉诶，咁关乜鬼共产党事啊？咁唔关佢事嘅，你个经济发展，你呢个成长都算低啊嘛，同日本比当时。咁系啊，总之我就觉得共产党好劲咯，跟住又所谓人又敢杀啦，为咗保护国家嗰啲咁嘅嘢。所以佢以前我系觉得佢好型嘅，同时我又觉得嗰班泛民话咩和理非争取中国民主，点解唔去中国啫？我话你咁威啊！点解唔去北京啊？我以前都系咁谂。 系咪啊？你有冇支持过泛民噶？ 冇啊， 从来冇嗬。 从来冇。其实以前我都因为真泛民而觉得哦，同佢对抗嘅共产党好似好咁样。就 系咁。即系曾经你都以为啲泛民系对抗共产党嘅。 系啊。 系啊。又呃咗好多香港人咯。所以佢唔係能夠呃到香港人啦，所以嗰個支聯會嘅存在就係因為咧，俾你有一個即係一個假裝啊，嚇，以為佢哋係反共嘅，以為佢哋咧係喂，即係對付共產黨嘅，咁樣香港人 基本上香港人的組成全部都是恐共的人嚟噶啦，係咪？係近年近期，因為咧，即係所謂叫做資金啊，由大陸嗰啲資金落嚟咧，啲人有錢揾啊。原來咧嗰啲咁嘅中資咧，同嗰啲人啊，或者同建制派親嘅建制派咧，會有錢揾，係呢班係利益上去依附共產黨嘅啫，依附所謂叫建制派，其實冇一個唔恐共嘅。呢班人如果佢而家同你講佢支持共產黨，一啲人咧就呃你嘅啫。吓，纯粹系想呃你。如果你咁天真，以为啊系啊，我哋共产党支持噶，我哋国家乜伟大咧？吓，我觉得就算喺度而家叫亲建制派咧，纯粹系为咗利益。我亦都唔相信佢哋真心爱共产党嘅。如果真心爱共产党嘅话，翻晒去大陆啦，系咪嗰度？吓，而且讲真啦，其实共产党而家我讲真，佢嗰个政权系靠咩咧？靠呢啲咁样嘅人去维护啊，吓，靠方言假话吓，咁其实你几时拆穿呢个假话咧？我听你讲吓，开头以为佢威啦，我原来都唔怕关系事嘅，呢班贼嚟嘅啫都，即系喺度放屁，你先至察觉呢班系贼嚟嘅共产党。 上咗副学士之后一年级， 我你都读过副学士， 系啊， 读咗几年啊？ 两年咯， 读两年副学士，哦，点啊？副学士读，你觉得真系？ 我 有冇嘢學到噶？有冇用噶？學啲嘢 都有用噶。 嗯， 即系嗰陣時上好多唔關自己主科事嘅，例如啲咩倫理啊。 嗯， 即系我講嗰啲倫理係嗰啲咩功利主義嘅， 嗯， 跟住義務論啊，權利嗰啲。 嗯， 所以其實喺講憲法好似都有講。 嗯， 好似有講。 嗯哼， 所以又知道多咗多啲憲法嘅，就會開始即系共產黨鬧人，成日話咩人哋違憲違法啊嘛。開始知道，我哋啲普通人根本冇可能違憲嘅， 咪就係咯。所以咪成個社會，成個個所講呢個中國做嘅一切嘢就係講大話嚟呃你哋嚇。當你哋年少無知嗰陣時，咪俾佢呃到咯嚇。或者你係好懦弱、好脆、好細膽嗰啲，唯有聽佢講咯，唔敢反抗嗰啲啊。咁咪即係就算心裏邊懷疑，都唔敢反對啊。所以呢啲小朋友係好叻嘅嚇，懂得去思考，亦都懂得去反叛啊，去質疑佢。甚至最後我而家反對你嚇，咁你而家好大聲，我唔係中國人，係啊，我哋係香港人啊！我相信呢句説話唔係個個細路仔識講噶，講得出呢句説話咧，都係相當之聰明嘅，因為佢道理好簡單。我哋點解會俾你灌輸話你係中國人啊？咩香港係中國嘅一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咧？呢個 由細到大都係咁樣教， 係啦，冇錯，呢個基本上係一個洗腦嘅教育，甚至乎係扭曲你嘅。你嗰、那個即叫倫理觀添啊， 係啊， 係嘛嚇？咁你嘅經歷，咁你讀副學士嗰兩年有冇咩作為啊？有冇參與過？ 咁其實都係上網上得多， 嗯， 跟住就開始咁樣發現，唔係喎，支持共產黨嗰班人其實腦殘嘅喎， 係啊，腦殘啊， 即係冇文化、冇知識、冇邏輯，乜都冇， 係啊， 淨係識得共產黨好，總之乜都係對共產黨有利，乜都係共產黨做得啱嘅。 其實佢哋唔係支持共產黨，係支持個政權。或者支持一個強權，邊個當權佢哋就支持嗰啲人，呢啲全部狗嚟嘅啫，唔係人嚟嘅。 我都係咁諗 嘅。係啊，基本上佢係咩啫嘛，依附權貴啫嘛嚇，目的係乜嘢就撈圍上咯，揾著數咯，有錢揾啊。如果冇錢揾，佢哋會唔會黐黐埋佢啊？唔會，呢啲係咪喺度最低層次嘅，即係小人。 有時我就會覺得佢哋會唔會覺得支持呢個共產黨？就等於自己都係強權嘅一部分 咧。係啊，佢哋就係因為咁樣諗先至會黐落去啊嘛。係啊，係啊，即係佢班人個心理就係以為黐住個有權嘅，佢就可以黐到啲權喺自己身上。所以你佢班人講嘢幾瘋狂， 係真係好瘋狂，即係瘋狂個共產黨，我覺得。 喂，其實咧，我就話啦，你而家喺街度啦，派傳單啦，尤其是我哋而家個五區公投呢個氣勢啊，我發覺越嚟越強啊！尤其是經過昨晚啦，昨晚呢班咁樣嘅咩啊，嗰班人力啊、社民連啊嗰班咁嘅癲人，想挑機啊！其實我覺得佢哋想製造事端嚇，咁啊經過熱血公民真係威力大喎。是吧激佢咯，佢哋啦，佢哋而家灰头土脸啊，走。其实呢一件事咧，我觉得隐然咧系进一步咧加强我哋嘅信心同埋壮大咗我哋嘅气势。 是啊，他以为 因为我们威胁到他，所以他才这么惊。 是啊，所以我觉得呢，我相信我们的团队、所有的义勇军、我讲是在街头现在你们做的义工呢，应该感觉呢越来越好、啊。因为之前呢有，尤其是我哋备受打压噶嘛，吓无论系领头人啦、啊，吓双王一阵啊，阿两个郑，加埋我哋所有嘅，如果我哋喺街头受到咗嘅欺凌啊，系咪啊？吓，即系大家咧都忍辱负重，坚持到今日，我希望咧吓、啊，去到九月四号咧，我哋就应该系收割，系即系攞翻我哋嘅。威啊！即系攞要一定要撞，即系嗰段时候我哋成功嘅时候咧，大家就会更加振奋啦吓。尤其是你而家我就话咧，你睇到嗰个感觉咧，你会唔会真系越嚟越信心满满嘅咁？ 其实系 啊，系咪啊？ 系 啊，系啊吓！你原来你唔系做咗好耐街站啫喎， 唔系噶。 咁你做咗啲咩嘢帮过手噶？ 即系你话帮边度先？ 帮助选咯，今次唔区公投呢个咯，唔区公投呢个系呢一 大。主要都系上网叫人投票啊，喺度搏班左交啊。 嗯，咩？你系咪啲键盘战士嚟噶？ 键盘战士咯，我就系、 是。你都系嘅。 键盘战士啊、哦。 咁点样？有反应好唔好啊？你多唔多 fans 啊？多唔多 like 啊？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朋友本身都是比较多支持建国啊、独立啊那些人、即通常都是成堆人会围剿一个左交咁咯， 得唔得 ？OK 啊，但个左交唔变咯，都系成日抹黑添咯，仲 我发觉佢哋而家咧越嚟越招架无力噶啦，即系系咪啊？我觉得咧，即系嗰啲左交啊、泛民啊，即系哇现形到咧，我觉得佢应该无地自容噶啦，唔知点样撑落去。我哋一定要食住个世上嘅吓、啊，即系千祈唔好即系心软啊，或者手软啊吓，呢样年宵大打。而家你先喺网上，你即系唔需要喺街度同佢打啦，喺网嗰度同佢哋作开战，系咪咁样啊？ 啊， 其实嗰啲左交咧，你佢哋嗰个应变啊，或者系反即系反驳你嗰个能力咧，你感受睇到啲乜嘢咧？有冇变化咧？ 好似唔加咗嘅， 即系。 佢有啲佢幾衰咧？咁我隻字都自己打出嚟嘅。佢整好啲圖之後就係咁擺圖擺圖擺圖。 咩？咁樣都得嘅咩？ 好賤格佢，即係鑊擺圖嘅。係、啊，總之佢係唔會應你嘅。 哦， 你問乜佢都唔應你噶，佢淨係擺圖嘅啫， 冇言以對啊。 係我 擺咩圖啊？嗰啲咩圖嚟㗎？ 佢自己整嘅，我見嗰、那個。 哦， 其實呢排好似 Facebook 都。出咗名啦，佢嗰个叫陶志远嘅人， 啊、 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，即系神区呢一轮咪就神区叫啲人玩嗰个雷动啊嘛， 系雷动飞立啊，你嗰个有冇玩？ 我好忠实噶，我每次 你咪神区啲 fans 啊， 我都有听佢啲嘢，有听佢啲嘢嘅，跟住佢整咗张图咁样就上咗位啦，俾、人闹啊嘛，佢整咗张图话咩？咩雷动声立唔会俾你班本土派佢好似系咪讲？总之差唔多咁嘅嘢，唔会俾你搞乱啊嘛。 话你哋话啲本土派贱格咁样 啊，系 嘛吓？啊搞乱佢哋啲嘢，咁佢哋即系系佢啲系唔掂先啊嘛。 咁系。 我有阵时觉得都好笑，由呢个咩聪明选民雷动计划一路出一大单嘅，即系我觉得佢哋真系痴痴地噶吓。我就话嗱，你哋好叻啊，一齐要。攻擊佢哋咧，打佢哋啦。咁其實佢哋而家嗰個回應你嘅能力啊，係咪發覺越嚟越唔掂啦？ 我覺得佢來來去去都 係講。翻你轉頭啊，識唔識賴翻你轉頭？ 佢唔識㗎，即係來來去去佢都係講呢樣嘢咯。其實呢年紀佢哋都係咁。 係咪啊？講 咩嘢？來來去去都係搭圖搭圖搭圖咯。 哦。 冇人性啊，冇啲同情心啊。有咩大家都是中國人，最中意呢句詩啊！ 講呢句叫死得噶啦，呢個 我真係心諗中佢咩啊？ 咁其實咧，呢一場戰役咧，我覺得選即係呢個今次立法選係一個打仗啊！嚇，咁你哋都係上戰場啊，屬於前線噶啦嚇，前線嘅士兵啦嚇，咁你嘅感受咧，你覺得即係越戰越勇啊？有冇呢個感覺啊？ 其實係噶， 係咪啊？吓，无论喺网上啦，网络 比想象中好啊，我觉得 系咪啊？ 系啊， 系啊，咁啊好啦，你咧？你觉得比你想象中 順利了，有沒有？ 都有的， 是 嗎？就是我們團隊是越來越強大的，一直學習很多東西，一直逆境，即係我哋啲 banner 成日都俾人戒，即係一定係我哋嘅威脅。 點解俾人戒咗之後，你哋點樣處理啊？有冇收翻、收嚟翻、黐翻佢？ 佢哋不斷咁樣修補同一幅，好似整咗三四次咯。 係啊， 鄭松泰個樣成日俾人戒， 唔抵得佢靚仔嘛？咁係啦，嗱，講翻每一區啦，你又幫阿阿泰啦，其實佢嘅團隊咧，聽講話好多女仔，好多靚女喎，係咪啊？我睇完你又真係知， 嗯，好似新西特別多女仔嘅，好似 係咪啊？嚇，因為阿泰魅力夠， 唔係，大家因為就腳。 哦 ，OK， 係係呢樣嘢重要嘅，我都覺得你住喺邊區就幫翻嗰區，唔好跨區啊，麻煩辛苦啊。辛苦啊！其實係啊，咁大個區咧，如果你又測跨區咧，交通嘅時間啊，同埋即係周居勞動都好辛苦。 與其咁，不如開多一個站啦。 係啊，係啊，嚇！咁啊，你同啲團隊都好咩啦，好合作啦，嚇！因為我聽你咁樣講，即係喺你自己舊有嘅 group 咧，你又好孤獨嘅，嚇！喺熱血公民咧，你又感受到嗰種。大家有一種互分扶持的 感情關係，即大家會很好 support， 而且有一種志同道合的開心。你呢，你是不是你剛剛入了沒多久？ 沒 多久。你感覺如何呢？ OK 啊，我覺得這班人都即是你挺好啊。 喂，人家說熱哥是爛仔來的。 怎麼會爛仔啊？我沒見過這麼有文化的爛仔、啊、我真的想這麼說、 啊、是不是啊？是啦，其實你所認識的熱血公民裡面呢，即是印象如何呢？一般人不認識的，一覺得他真的馬粗又粗又粗， 好好人咯、啊，好好人咯、 啊，系啊，正直。 其實我都唔止熱血公民嘅，就係、是、我哋獨派嘅呢一邊嘅人都係互過友好啲，我覺得。 嗯，啱啦，你講得好啱、啊、所以我由頭到尾都講咧，我哋嘅義勇軍咧，個個都一輩人才嘅、啊。你聽我哋唔使講啊，我哋嘅領軍嗰啲五虎啊，嚇、啊、個個都咁靚仔。啊啊！啲女将都系个都咁靓女，系呢一个而讲吓，个个都咁个样系靓，因为咧最重要系你个心境啊，你个思想啊吓，同埋好正气，好正气啊！你话啦，你都话啦，你所接触嘅热血公民啦吓，质素好高 吓，系啊 吓呢样嘢其实真系啊高下立现啊，尤其是我而家去到即系。大家互相比拼的時候咧，嗰班咪左膠泛民咧，嗰種咁嘅低質啊、醜陋嘅嘴臉啊、現世型嘅時候咧，我哋覺得那個差別越嚟越明顯啦，係咪啊？即係我哋嗰種正氣啊，我哋嗰種即係陽光咧，哇，係完全完蓋過曬佢哋嗰啲咁嘅陰暗面。 嗯。 嚇！咁你哋應該參與其中，好驕傲噶，係嘛？都係㗎，係嘛？嚇！咁其實而家你有冇即係跟住嚟緊呢十日、啊？吓、啊，即系有冇已经乜嘢都放低晒啦，全力作战啊咁嘅心理。 咁又冇嘅，但系即系去到就去咁啦。 吓、 啊，去到就去啊。 去到就去。 系啊。 点可以 咁噶？我本身都系， 咪系咯， 杂杂地咁样出得多街，会觉得。 哦，你都系独男嚟噶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独独地啊。 即系最中意打网战多啲，多过去打实战。 啊、但系间唔中都会想出下嚟。即系唔系咁远咯，我觉得系、我觉得唔远嘅话，我就得嘅都会出嚟。 咦，今次咧，我哋话咧，而家我哋五区咧最缺嘅就系监票员，好似你 有、啊， 你就负责呢个岗位啦，系咪？原来你又唔系几中意去街头嘅啫，原来咁啊啱你啦，又冷气房、啊， 都系嘅。 咁你有冇叫多啲人帮手啊？ 我啲 friend 唔会理我噶，我谂 咁样啊。是啊，我們需要多些監票員 啊如果現在還有些人還在想啊，或者還未出來的話，你真的一定要出來了、啊、能夠參與其中呢，好像我這兩位朋友呢，是大家都覺得很開心很驕傲、啊、還有呢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作戰呢，這是人生裡面一個很大很大的鼓勵、啊、是不 是,、啊、是 你有沒有這個感覺呢？其實你短短一段時間，你應該係咪啊 feel 到，尤其是你參與喺義勇公民裏邊咧，你感受到佢哋嗰種咁樣嘅幹勁咧，同埋熱血啦、 嗯 啊，你係其中一份子，你唔覺得驕傲嗎？ 都係㗎。 係咯，嚇、啊。 其實我是很為這個新世界團隊很驕傲， 是啊，挺好啊， 大家都很有熱情，即是早排貼入屋文宣呢，我們通了兩三日宵，一直在地辦那裡， 是啊， 但是你會 feel 到即是人又睡醒就又貼過了，之後累的時候唞一唞，睡醒又貼過，你會感受到那份熱誠，你會即是人家這樣做的時候你就會啊我都不可以慢下來，那就會互相鼓勵啊， 沒錯沒錯，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團隊， 是啊是啊，你聽到啦，熱血公民即是熱血仔兒女啊，就好像我覺得我上次這裡什麼啦，即是念那些入文宣的時候呢，這裡都哇打仗這樣啊，大家都很很落力啊，還有啊真的你說得對啊，整班人一起做為了一樣東西同一個目標去工作呢，那種凝聚力很大的，還有參與其中呢，因為如果尤其是這件事是將會成功，成功了之後呢，我們得到的榮耀呢是大家都有份的，這個是重要的，是不是你有沒 有, 有, 沒有、這個感受呢？ 有的 有的，是不是其實你這麼多這麼久呢，你在街呢做派傳，你主要都是派傳單去街上，是不是有沒有遇到一些特別的事或者是 驚嚇的事？驚嚇就沒有的， 驚嚇就沒有， 是 見過有的，我不應該說阿婆婆還是 師奶， 總之五十多歲這樣的， 我 估五六十歲啦，即是他的款老一點啦，跟住一開始佢行過，我仲諗住呢個年紀喎，仲唔係藍絲多，仲唔係攞嚟鬧交？啊又唔係喎，佢話乜嘢咧？我唔，佢冇講自己啲嘢嘅，佢淨係話有好多中國嚟嘅女人撩咗人個老公，跟住之後係啊，跟住之後本身喺呢度嘅原配夫人或者糟糠之妻， 俾人哋拋棄， 係就係咁俾人拋棄咯，係 啊，陰公啊， 好慘咯！我就係記得佢講， 你咪受害人咧。 我覺得可能 飆到係咪？可能， 但係佢冇講啦。 佢有冇講到好激憤啊？ 好激憤， 係嘛？咁佢真係好認同你哋嘅。 佢話：佢話唔知投邊個好嘅，但係嗰陣時先同佢講。 你話俾你聽，只有熱血公民先幫到你啊！咁啊，或者你只要葉寶成啊，你而家你係黃楊達啊嘛，係啊，咁佢識唔識黃楊達咧？喺嗰區， 佢唔知咯，就係嗰鋪講完先知咯。 街坊嚟嘅，同佢解釋我哋有人口政策要求。 有啊有啊，你有解釋啊，有解釋啊。 係啊。其实呢我觉得最重要 他提出的政纲都很得意下的，他说应该中国女人嫁了下来香港不够十年，不让她拿香港人身份其实不激进的，我觉得这个是大概说这件事出来， 其实这件事是很严重的，中港婚姻呢 是、 真的很严重的、陈云呢即是点出个真相，就是什么中國式陰道， 是啊， 全面著入侵香港噶啦，已經嚇，係打真係破壞咗好多個家庭嚇，亦都令到好多人咧係好痛苦啊。所以一般人唔明白咧，就以為係即係默默咁承受咯嚇，以為係迫於無奈啦，一定要接受。其實呢個咪就係話由政府去到泛民，無論建制啊，或者係而家我哋講嗰啲咁樣嘅政客啊、政棍咧，其實一路聯手咧去欺騙香港人，欺騙香港人咧覺得咧依個政權咧係我哋必定要接受嘅。其實我哋冇理由要食咗佢嘅，即係呢啲咁樣苦果嚇。今次咧，唯一有一個機會啦，我哋而家嚇今次嚟呢個選舉咧，係唯一一個機會咧，香港人咧可以自主啦，香港人可以吐氣揚眉啦，選翻一啲真正係為香港人做事嘅人入去嚇。而家揭穿咗啦嚇，你識得網上打交，你就知道嗰班人點解抵打啦，係咪啊？點解抵打咧？你話我聽， 即係又唔可以話佢哋蠢嘅，但係 梗係唔蠢啦，蠱惑啊， 都係啊。 是啊， 冇品德咯，我觉得 冇，一定冇啊，因为个人心邪啊，嗰个心即系佢其实真系嘅，唔得正，有啲邪气嚟嘅妖气咧，有呢啲人嘅心嘅心理上咧，都做啲嘢都唔正直嘅咧，佢系千方百计去呃人啊，吓，其实目的都系想去呃人，同埋去搵人品啦，或者点样，呢啲人绝对唔蠢嘅，吓系好聪明添啊，不过系 正 系你即系奸啊。呢句講實就係奸嚇，但而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你尤其是喺香港咧，我哋能夠咧去到今即係今日咧，能夠出現葉寶成呢一個聯盟啦，出嚟咧為我哋今次嘅選舉咧 打出了这片新天呢，我觉得是香港的福气来的。香港是福地，就是因为我们卒之人做到这班人是很艰难的。是吗？黄杨达四年前败选已经被人哋差不多可以讲是全面封杀的了，但我们可以挨到今天。阿郁敏更加啦，是咪功即系屹立不倒？阿陈云一路俾人话癫嘅，佢哋散播呢种咁嘅谣言啊，一制造个气氛啊，加埋传媒啊，有所各方面全方位咁样去打压，但我哋仍然能够企到今日，而且系节节上升。咁我哋觉得系咪应该值得骄傲咧？系咪？你哋参与其中，可能你系晚辈啦、后辈啦、后期先加入啦，但系你一加入咗咧，你会感觉到一种大家一种团结嘅力量。是咪啊？睇翻你以前嗰个圈子咧，你就觉得好孤独。人哋讲你黐线嘅，关你咩事啫？民咩主啫？香港唔会有民主噶嘛？系咪你咧嗰啲咁嘅嘢吓？但系而家咧，你加入联，哇，系好似一片光明，系咪充满希望啊？尤其是有年轻人嘅加入，你哋嘅醒觉系好重要嘅吓、啊。但系当然咧，我哋唔敢话期望你哋嘅，即系俾好大压力你哋。嗯，但系你哋嘅醒觉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嘅。是吧，你們有沒有感受到自己那種責任感？ 有的， 有 嗎？ 也有的，有沒有？因為我覺得我們年輕人，我們讀書的時候，小時候的老師就說你們就是未社會未來的棟樑，你們都有聽過，老師一定會說的，什麼年班小學都開始說的。其實你有沒有感受到這個責任出來做社會的棟樑？ 有的。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感覺想法？ 细个咯， 好细个有咯，嗬，雄心壮志 系，只不过古怪啲啫，即系各个角色同角度。 嗯， 即系其实细细个系咯，我爸爸有，佢成日话自己唔中意政治，但我觉得成家佢讲得最多呢啲咁嘅嘢。 系咩啊？ 系啊，即系佢成日话咩要咩为祖国贡献祖国啊，读书系啊。 哦，因为要个 咁而家系祖国嘅，我祖国香港啫，唔系中国啫。 土生土长噶。 佢唔係噶，佢偷渡落嚟。 我偷渡落嚟嗰批， 嗰批嚟 嘅。你爸爸都唔係好老嘅啫，應該仲有得偷渡咩？七幾年先有得偷渡嘅啫嘛，係嘛？ 佢唔知七八十年代到。 哦，嗰啲人都仲 冇嘅，我都好 仲會支持共產黨，咪黐線。 係好難以理解嘅喎，佢哋落嚟香港就係唔中意共產黨。係 咯。 但係佢又唔知點解會講啲嘢去撐共產黨嘅喎，係啊，難以理解。 你唔明 我 可，慢慢你會明嘅啦，再。了解多啲，因為其實呢啲就係佢哋嘅奴性嘅根基嚇。But anyway 咧，我覺得咧最緊要咧，而家年輕人咧，你都出資都參與其中啦嚇。而且咧，我哋呢一場咧係一定會贏嘅仗。咁我哋點樣去令佢咧贏得漂漂亮亮係嘛？盡量爭取多一票多一票啦嚇，一定要全情投入啦。尤其是係用你個心，用你自己嗰個熱誠啊，去打動人係咪啊？而家去到最後階段咧，係用我哋嘅。叫打呢個咩印象啊嚇，所以好重要噶。我而家好有信心咧，我哋葉寶成嘅團隊咧，全部都係非常有自信啦嚇，同埋非常之有熱誠同埋熱血嘅啊。所以呢場仗我哋一定會贏嘅。好啊，仲未出嚟嗰啲快啲出嚟啦！尤其是仲有一日時間啊，就係嗰個監票員啊，咁舒服嘅工作嚇，能夠參與其中係你哋嘅光榮嚟嘅嚇。快啲出嚟啦！多謝大家，完啦。